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6章分道扬镳第119集。 他结结巴巴地说话了，眼睛仍然瞪着邓布利多。 神秘人回来了？胡说八道，别开玩笑了，邓布利多。 米勒娃和西弗勒斯无疑已经告诉过你， 邓布利多说， 我们听到了小巴蒂克劳奇的坦白交代，在土真剂的作用下，他告诉我们他怎样被偷偷带出阿兹卡班，伏地魔怎样从博沙乔金斯那里得知他仍然在世，就从他父亲那里把他解救了出来，利用他去抓住哈利。告诉你吧，这个计划成功了，小克劳奇已经帮助伏地魔卷土重来了。 你听我说，邓布利多， 弗吉说。哈利吃惊地看见他脸上居然闪现出一丝笑容。 你不可能真的相信这一切吧？神秘人回来了，别开玩笑，别开玩笑了。不用说，小克劳奇也许以为自己是遵照神秘人的指令行事的，可是怎么能把这样一个疯子的话当真呢？邓布利多， 今晚当哈利触摸到三墙碑时，就被直接送到了伏地魔那里。 邓布利多坚定地说， 他亲眼目睹了伏地魔的起死回生。你不妨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会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 邓布利多把目光扫向哈利，看见哈利已经醒了，但他摇了摇头说道， 今晚我恐怕不能允许你向哈利提问。 弗吉脸上仍留着那古怪的微笑，他也望了望哈利，然后又把目光转回到邓布利多身上说道， 你准备对哈利的话照单全收是吗，邓布利多？ 片刻的沉默，接着响起小天狼星的吠叫声，他竖起颈子上的毛，朝弗吉露出了他的长牙。 我当然相信哈利， 邓布利多说，此时他的眼睛灼灼发光。 我听了小克劳奇的坦白，也听了哈利讲述的他触摸三墙背后发生的一切，他们两人的话合情合理，把去年夏天波莎乔金斯失踪后出现的所有事情都解释清楚了。 弗吉脸上仍然带着那种奇怪的笑容，他又扫了哈利一眼才回答道， 你准备相信伏地魔已经回来了，听信一个精神失常的杀人犯和一个小孩的话，而这小孩他…… 弗吉又飞快地瞥了哈利一眼，哈利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一定在读利塔斯基特的文章，弗吉先生， 哈利轻声说道。罗恩、赫敏、维斯莱夫人和比尔都吓了一跳，他们谁也没有发现哈利已经醒了。弗吉微微红了红脸，但紧接着脸上露出一种顽抗和固执的神情。 是又怎么样？ 他望着邓布利多说道， 我发现你一直把这小孩的某些情况隐瞒着不汇报，他是个蛇老腔对吗？举止行为处处都透着古怪。 我想你大概是指哈利一直感觉到的伤疤疼痛吧， 邓布利多冷冷地说。 这么说你承认他一直感到这些疼痛了？ 弗吉很快地说， 头疼，做噩梦，大概还有幻觉吧。 听我说，康奈利， 邓布利多说着朝弗吉跟前跨了一步，似乎又一次放射出那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哈利在邓布利多击昏小克劳奇时 就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哈利和你我一样清醒理智，他额头上的伤疤并没有把他的脑子弄糊涂。我相信，只有当伏地魔潜伏在附近或特别想杀人时，哈利的伤疤才会疼。 福吉从邓布利多面前后退了半步，但神情仍然那么固执。 请原谅邓布利多，我以前从没听说魔咒伤疤会像警铃一样。 我亲眼看见伏地魔又回来了， 哈利大声喊道。他挣扎着想下床，但维斯莱夫人把他挡了回去。 我亲眼看见了狮子图，我可以报出他们的名字，鲁修斯·马尔福。 斯内普突然动了一下，但当哈利望向他时，他的目光又转向了福吉。 马尔福被宣告无罪了。 福吉显然觉得受了冒犯，说道： 一个非常古老的家庭为美好的事业慷慨捐赠。 麦克尼尔， 哈利继续报出那些名字， 也被宣告无罪了，目前在魔法部工作。 艾弗里、诺特、克拉布、高尔， 你只是在重复那些13年前背叛不是食死徒的人的名字。 福吉气呼呼地说， 你可以在过去的审判报告里找到那些名字。看在老天的份上，邓布利多，去年年底这个男孩就满脑子胡编乱造的古怪故事，他的谎话越变越离奇了，你居然还全盘相信。这个男孩能够跟蛇对话，邓布利多，而你仍然认为他是值得信任的。 你这个傻瓜， 麦格教授喊道。 塞德里克·迪戈里、克劳奇先生，这些人的死绝不是一个疯子的随意行为。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是。 福吉也大声喊道，脸涨成了紫红色，火气不比麦格教授的小。 在我看来，你们都决意要制造一种恐慌情绪，破坏我们这13年来苦心营造的一切。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向认为福吉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尽管有些盛气凌人，有些自高自大，但本质上是很善良的。没想到此刻眼前站着的这个怒气冲冲的小个子巫师，竟断然拒绝相信他那井然有序、稳定舒适的世界有可能毁于一旦，拒绝相信伏地魔可能卷土重来。 伏地魔回来了， 邓布利多又一次说道。 伏吉，如果你立即接受这一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还有可能挽回局面。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阿兹卡班摆脱摄魂怪的控制。 乱弹琴， 福吉又嚷道。 撤销摄魂怪，我只要一提出这个建议，准会被赶出办公室。我们半数的人就是因为知道有摄魂怪在阿兹卡班站岗，晚上才能睡个踏实觉的。 康奈利，如果知道伏地魔最危险的死党的看守是那些一声令下就会为他效劳的家伙，那么我们其他人就睡不踏实了。 邓布利多说， 那些家伙不可能对你忠心耿耿，伏吉。伏地魔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权利和乐趣比你所能提供的多得多。伏地魔身后有摄魂怪的支持，加上那些昔日的死党回到他身边，到时候你就很难阻止他恢复13年前的那种势力了。 福吉的嘴巴张开又合上，似乎没有语言能表达他的愤怒。 你必须采取的第二个措施，而且必须立即行动， 邓布利多进一步说道， 是派使者到巨人那去。 派使者到巨人那去， 福吉惊叫道，一下子又会说话了。 这又是什么疯话？ 趁现在还不算太晚，向他们伸出友谊的手， 邓布利多说， 不然伏地魔就会把他们拉拢过去。他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说是在所有的巫师中，只有他能向巨人提供权益和自由。 你，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弗吉吃惊地喘不过气来，一边摇头，一边又从邓布利多面前向后退缩。 如果魔法界得知我跟巨人有来往，人们对巨人恨之入骨啊，邓布利多，我的事业就完蛋了。 康奈利，你太迷恋你的官职了，这使你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邓布利多说，声音渐渐提高，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周身笼罩着的那个力量的光环，他的眼睛又一次灼灼发光。 你太看重所谓的血统纯正了，一向都是如此。你没有认识到，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你的摄魂怪刚才消灭了一个十分古老的纯血统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你看看那个人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吧。我现在告诉你，只要听从我的建议，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无论你是否在位，人们都会把你看作有史以来最勇敢、最伟大的魔法部部长。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历史也会牢牢记住，正是由于你的袖手旁观，让伏地魔第二次有机会摧毁我们辛辛苦苦重建的这个世界。荒唐。 弗吉小声说，继续一步步后退。 疯狂。 接着是一阵沉默。庞弗雷女士呆呆地站在哈利的床边，用手捂着嘴。维斯莱夫人仍然站在哈利面前，双手按住他的肩膀，不让他起身。比尔、罗恩和赫敏都吃惊地瞪着弗吉。 如果你这样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康奈利， 邓布利多说， 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你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情，我则按我的意志行动。 邓布利多的声音里没有丝毫威胁的成分，他听上去只是一个声明，但弗吉气得暴跳如雷，仿佛邓布利多正举着一根魔杖朝他逼近。 好啊，好啊，邓布利多， 他威胁地挥动着一根手指说道， 我一直给你充分的自由，我一向对你尊敬有加，我也许并不赞成你的一些决定，但总是保持沉默。没有多少人会允许你聘用狼人、留用海格，或不请示魔法部就擅自决定给学生教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准备同我对着干。 我唯一想要对着干的， 邓布利多说， 是伏地魔。如果你也反对他，康奈利，那么我们还是同一阵营的。 弗吉似乎想不出该如何回答，他的两只小脚站立不稳，前后摇晃了片刻，用双手旋转着他那顶圆顶高帽。最后他说话了，声音里有一丝乞求的成分。 他不会回来的，邓布利多，他不可能。 斯内普大步走上前，越过邓布利多，他一边走一边撩起长袍的左边袖子，他把胳膊伸过去给弗吉看，弗吉惊骇地向后退缩。